西梅，你往西来，我往东。 再请听《秦香莲》当中的《闯宫》。 你死也 吃过做高官哪知道你走后家中无柴要无米儿女们父女无事身上无衣无奈何我七夕忙空把你寻访谁知你招驸马听七七七是在 再请听《秦香莲·琵琶词》。